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37集。在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时，左然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唱着一首情歌，孤独中还透着些清甜的味道。而到了第四年、第五年和第六年，左然渐渐感到随着时间流逝，情有所归的可能越来越渺茫。他就像是拿着一个破旧皮囊，听着水滴一滴一滴落下，慌慌张张地用手掌去接去堵，却还是什么都留不下，又好像从悬崖上摔下来，在半空中挣扎，什么都抓不住，却也落不了地，心里只有强烈的不安和慌乱。何秀义参演的唯二两部电影，他反反复复看了上百遍，以至于可以讲得出何秀义的每一段剧情出现在几分几秒，动作是什么样子的，神态是什么样子的，也背得出每句台词。看得越是仔细，他便越是喜欢。左然还保存了全部关于何秀义的新闻，同样感到这个人真的值得他念念不忘。左然也常在演戏之余开车在何秀义的老家街上乱转，渴望能在不经意间再次相遇，然而每回都是失望。整整六年，左然没有一天不曾想到何秀义。其实所谓临近绝望，并非撕心裂肺痛彻心扉，而是一种平凡，很平凡的寂寥。他有时候会梦见何秀义复出了，每次梦醒之后都要恍惚好几分钟才能披衣起床开始他的一天。而到了后来，即使明知是梦，他也渴望能在夜晚追寻他喜欢的人的踪迹。因此当他看见何秀义以裸替的身份出现在片场时，他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往常那些沉甸甸的压在他心间的东西似乎忽然之间生出双翼，终于是欢快地飞了开去。然而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他不可以强制总导演换演员，他能做的就只有接受了一开始没接受的大尺度床戏。家族的激情戏原本没有那么多。左然家中阅读室内书香木香缓缓弥散，时间仿佛都凝固了，一秒一秒缓缓流逝，屋里灯光宛如是海浪一般能轻轻地流动，流泻在何秀义身上，温柔地将他拥抱在其中，灯光中跳动的细小尘埃也像是随风跳跃的精灵一般。左然，何秀义不敢看左然那双眸子。抱歉，我不知道您怀着这样的心思。 现在你知道了。 我没想过与您交往。 以后可以想想。 何秀义不知道应当如何拒绝，这种爱意太过沉重，轻率不得。在被对方撩拨之时，他也会动下心，然而他的反应只和任何一个面对左影帝的男女一样，距离爱情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稀里糊涂接受，便是对那浓烈的感情的亵渎。一辈子那么长，倘若没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心，无法走到最后。半晌，何秀仪张了张嘴，左然，对不起。 别说。 左然突然伸手将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按在何秀义嘴唇上。 吊着我吧。假如无法接受，那就吊着我。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或者吊着更好。因为他不可能爱上其他什么人了。左然， 现在这样 也轻松一些。 左然的语气依然不急不缓，好像一座火山，表面不动声色，底下几百米处却有着最炙热的岩浆在奔腾着。 我不需要一边刻意制造一些暧昧明示暗示，另一边又担心过于露骨再把你吓着。 当何修义当替身时，因为二人应当刚刚认识，左然从不敢表现出什么，只有第一天实在忍不住在人大腿根留了个吻痕。后来对方正式加入剧组，左然便时不时试图撩拨对方，希望何修义能产生一点起念，同时苦苦压抑最真实的念想，因为害怕一旦开闸，自己那些倾泻而下的疯狂情感会冲垮一切正处于朦胧中的暧昧。一次次的接触从何修义眼前划过。 我不会逼迫你做任何事，我甚至可以装作从没爱过你，或者从未见过你。 不用，对不起，对不起。 修义，之前六个生日你全都缺席了，今年给我一个拥抱当礼物好吗？ 好啊。这种要求无法说不。何修义走到了左然的身前，张开双臂轻轻搂着对方，他再一次感觉到了左然心脏猛烈跳动时的狂热节奏，似乎即便隔着衣服都能够将自己烫到。左然紧紧抱住了何修义的腰，除此之外没有再碰任何地方。何修义还是不大敢相信， 左影帝自六七年前之开始便…… 何修义心中有一些骚动，有些东西歇斯底里地呼应着想要冲出去，分不清是震惊慌乱还是别的什么，复杂而又分歧的情绪纠结在一起，嘈嘈杂杂。何修义一边滋滋地窥视，一边艳艳地闭眼，告诉自己不能再想，越想心里就越乱哄哄的。 怎么了？ 放开了何修义，左然问道。 别想太多，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你一定会清楚地知道你想和我在一起。 嗯，应该是这样的。 不提他了。 左然仿佛真的不愿意向对方施加任何压力。 来，喝点茶。 好。 对了，我刚听说李超隐导演给鱿鱼师介绍的那个豆腐脑导演的那部戏试镜没过，黄了。 黄了？何修义有些不愿意相信，鱿鱼师演技那么好居然没过。何修义信天道酬勤，鱿鱼师出道时便是那么亮眼，在近乎刻板的努力多年之后应当更能站在巅峰。 是啊，你看群组吧。 何修义急忙点开了微信，发现众人正在讨论这事儿。豆腐脑那部戏刚官宣了男主，是一个演技非常非常非常一般，然而最近人气却还不错的演员。那个演员因为长相一般，身材一般，演技一般，多年以来出不了头，不温不火。之前几年还参演过两三个网络剧和网络大电影。不过去年年初那个演员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结果节目爆红，而他智商情商很高，十分讨喜，从不招黑，而且性格有趣，常讲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名言，在游戏环节中又显得很强大，总有一种王者气场，一时之间人气飙升，粉丝极多。他又趁热加盟了几个省级卫视的综艺节目，名字立刻响遍全国，是很典型的综艺咖。在他红了之后，片约纷至沓来，他眼光又不错，主演的几部电影电视剧都还算较好， 叫做 李朝隐导演力推鱿鱼丝，最后是豆腐脑导演直白地跟李导说鱿鱼丝的号召力不行。其实鱿鱼丝其实真的很难接到男一了，名声不好，头上总是戴着一个堕落的帽子，在今天恐怕没有片方敢让他扛票房了。走到这步，命运实在是有些捉弄他。 其实被捉弄的又何止鱿鱼丝一个人呢？ 游子从前粉也很多。 左然在娱乐圈里待得久了，摇了摇头，哪里有什么真的死忠粉，人气高时粉便越来越多，一朝倒了粉会顷刻散尽，少数几个人也很难再发出声音。粉黑都是来来去去，不管他曾经在某个粉或黑的生命中占了多大比重，不管那份爱或者恨一度多么强烈，最后终究只是一个过客而已。与大部分明星不同，做人并不在意粉丝，只要够强总会有粉。何秀义明白左人讲的都是正确的，只是他十分欣赏鱿鱼丝，不大忍心看见对方一直苦苦挣扎，却也帮不上忙。朦朦胧胧当中，何秀义忍不住琢磨，倘若没有左人，自己会是什么样的。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